不要出了轨道，不要血行经络之外呢？我们把它叫做脾同血，包括血液方面的一些疾病，像什么缺铁性贫血呀，地中海性贫血呀，再生障碍性贫血，溶血性贫血，是不是啊？甚至有的一些白细胞增多性的一些血液疾病，是吧？有诸多病症被现代医学设为医学难题。而当我们探访古今，是吧？寻医问药，运用中医智慧去了解它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确，哦，原来皆为脾不统血之症。所以在中成药当中的人参归脾丸，养心脾两虚，是吧？脾不统血之症。哎，那么有了这方面的知识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医中药可以异病同疗。表面上是不同的疾病，但是辨证施治归为一症，归为一个症候，是吧？皆为脾不统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啊人参归脾丸来养这个心脾两虚之症了。所以这是我们中医的玄妙之处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概括的讲啊，我们重点的知识还得把它一条一条的把它嚼碎了磨细了啊，便于大家消化吸收。那今天呢，咱们还是从脾脏的第一大功能吧，是吧？从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的源泉来说起，是吧？脾为脏，胃为腑，是吧？一脏一腑，一里一表，一阴一阳，是吧？第一条说脾和胃相表里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常啊，大家对这个胃是比较了解的啊，你像特别是什么浅表型胃炎啦，糜烂型胃炎，胃溃疡，萎缩性胃炎，是吧？什么胃肠的反流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大家生活当中不陌生啊，不陌生啊。有的人说那就吃药吧，打针吧，手术开刀吧，哎，这些呢都是隔着靴子挠痒痒，那所谓的治标不治本。咱们的养生文化智慧讲求啊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若想除病先要改错，就是你这个病能不能治得好，不是药多妙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医生的这个手术刀的水平多高，关键是人得病皆为自作自受。你犯什么样的错，你才会得什么样的病。所以啊，对疾病成因的了解，对脏腑功能的认知，这才是慢性疾病由内而外彻底康复的关键之所在。那么下来我就说说脾脏和胃的腑它们之间的关系。什么叫脏腑？脏则藏而不泄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人的内脏是干什么的？是来藏精血的，是吧？那什么是六腑啊？哎，六腑是通而不藏，哎，所以六腑是保持畅通的，堵了得病了，啊，堵了得病了，肠梗阻、胃痉挛、胆囊发了炎，是不是啊？膀胱发了炎，为什么发炎？充血、水肿、淤血堵了。哎，所以脏腑一阴一阳你得各司其职， 那么因为时间的篇幅有限，我们不多说，我们就今儿就说好脾和胃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咱先把脾脏说明白了，再告诉大家为什么心脏病要养脾。哎，那么脾胃它俩是相表里的，一个脏一个腑，那它俩起什么作用？为什么得了胃病要治脾？为什么开胃汤却能健脾？你看，这个道理啊。下面大家要在你的健康笔记上写上这句我们祖国中医的至理名言。那至理名言，脾主升，胃主降。升的是什么？升的是清。降的是什么？降的是浊。所以说大家伙你注意啊，说起这个啊，我们就想起了那个生活当中的那个酿酒，是吧？啊，把粮食啊加上这酒曲子，是吧，发酵，是不是啊？包括蒸馏的时候拿口大锅煮，是吧，蒸馏嘛。哎，你看那个酒气蒸腾，酒气蒸腾升起来的是清气，遇冷凝结之后就出酒了，这叫升清。那么降浊呢？酿完酒剩那个酒糟人能吃吗？哎，不能吃，是吧？那酒糟啊都是饲料啊，都是喂猪啊啊，这个喂牲畜的饲料，而剩这个糟粕，酒糟就是糟粕，就像你熬中药似的，你喝的是药汤，扔的是药汁儿，这搞清楚。所以呀，人的脾胃呀，哎，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酿酒啊？我告诉大家，哎，中国人的这个酒文化其实就是中医文化的传承，是吧？其实人生就是在酿一杯酒，啊，就是酿一杯酒。那么还有，我们再给大家举这个煮这个牛肉补气汤方的例子。你喝的是上面的清汤，有的人舍不得扔，把下面的肉渣子也吃了，这肉渣啊就是药渣，它就是浊的降到下面了，哎，浊的降到下面了，所以它起到的作用是强壮。哎，所以脾胃之间的功能叫脾升清，胃降浊，这是它的本分。所以这个本分一旦破坏了，得病了，啊，得病了。怎么着了？啊，胃呀，是主降的，你那胃不降，胃气不降了，得胃病了。有的人说胃气它为什么不降啊？我打饱嗝，生气，胀肚，哦，是肝气横窜于胃。你看，啊，是肝脏当了拦路虎，肝有病才会伤及胃，是不是？反过来呢，有的人说，哎，我没胃口，我见饭不知道亲啊，特别我们做这个慢性饥饿疗法，哎，好多人说饿了我没吃东西，是吧？但是我感觉身体很轻松啊，你吃什么呢？你在吃自己，是你的脾它在运化你体内的水湿。所以人见饭不知道亲，不知道饿的感觉叫没有胃气，而胃气不足的根本是脾阳不足，而脾的阳气不足，不知道饿的根本是肝血不足。所以说你贫血，所以说你低血压，你看越是这些贫血低血压的人，往往是什么呢？哎，没胃口，不知道饿，连吃饭的动力都没有。哎，这就是肝湿调打，你的胃肠肌肉没有蠕动能力，胃肠的黏膜腺体没有分泌能力。所以请大家在笔记本上写下今天脾胃的疾病的什么呢结论。胃主降，胃气不降反逆生的时候为肝气郁结，是吧？

那么脾不运化，脾不健运的时候，我们除了健脾还要补肾。就像那个结肠炎，跑肚拉稀叫结肠炎，到了五更泻就肾虚了，大便把不住门，早上起来得赶紧爬起来跑厕所，五更泻肾阳也虚了。所以调脾肾，哎，调结肠炎五更泻要健脾补肾，叫肾阳为脾阳之根啊，肾阳为脾阳之根。那当然了，我们把肾阳补足了，那肝血也会生化，因为那个肾为肝之母也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五脏之间的关联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心主血脉，心主神明，万病皆由心生，这足以体现了心脏的这个五脏的主宰之功能。那么脾脏呢，是吧？脾脏在五脏六腑十二关当中，它起着诊让的作用，是吧？我们说脾胃者仓廪之官啊，老百姓说什么是仓廪之官呢？哎，就相当于国家的什么呢啊，财政部的部长加上农业部的部长。说怎么一个脾胃却占了两个部长的职位啊？因为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，一则它主着气血的生化，我们常给大家伙说叫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，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如果单就这一条讲，我们可以把脾胃叫农业部的部长，但是啊，脾脏的功能不止于此，是吧？那脾胃还有什么功能呢？哎，我们说叫脾主运化，给大家也做了重点的强调，叫脾主升，胃主降。升什么呢？哎，升清降浊，也叫分清秘浊。也就是说，脾脏要把生化的气血运输到四肢百节。有人说不对呀，运输气血的功能不是心脏的功能吗？是吧？叫心主血脉呀。没错，心脏主血脉，而这个血脉如何运输到四肢百节、皮肤毛窍呢？哎，要有肺气的输布，是吧？我老早就给大家讲过，当你出现末梢神经炎的时候，它不是说你已经得了心脏病，不是心脏不能把气血打到末梢，而是末梢的络脉不通，气机不畅，这个就是肺气的输布啊，肺气的输布。所以末梢神经炎、皮肤瘙痒症，哎，在这些末梢是过气不过血，气血都亏，是肺气不足的表现。在调理末梢神经炎和瘙痒症的时候，一方面调整血糖，一方面呢要养足肺气。 哎，吃冬虫夏草，补足肺气，啊，肺气能打到末梢，它才能把血推到末梢。正所谓，气为血之帅也。气到不了的地方，血就到不了。只过气不过血的地方，它就生了麻木。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给大家讲过的肺气对气血循行的影响。那今天我们又要说说脾运，哎，脾脏的运化对气血运行的影响。中医把它叫做脾统血。这个统指的是统摄的意思。是吧？在这儿我们又要给大家举例说明啊，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，临床医生啊认为是过敏，是吧？结果大量的用抗过敏的药，结果给病人搞得免疫力越来越差，是吧？那么反而呢病情不见好转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哎，寻求中医的帮助，是吧？我们中医啊看病，他不光看你那个数字儿，他要看产生疾病的本质。血小板减少，人就会出现末梢出血，甚至于淤血，皮肤上出现了出血点，叫紫癜。那么祖国传统中医文化还要告诉您，有形于内，必形于外。外边你看到皮肤上有红色的出血点叫紫癜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的胃肠黏膜，你的内脏黏膜上也会有和体表皮肤上一样的出血点，它叫内脏的紫癜。所以呀，在过敏性紫癜严重的时候，到了紫癜肾的阶段，就会出现尿血，在胃肠有出血点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便血，是不是？那么为什么会有出血点呢？西医只能用止血的方法，是吧？年轻人还好办，老年人吃了几天止血药麻烦了，吃出脑梗，吃出血栓了啊，到头来还得寻求中医来帮忙。那么祖国中医告诉你啊，心主血脉，首先出在血脉上的病一定和心脏和心神是有关的。那么血脉不是心脏自己单独来掌管，心为君主之官，可是人这个心，心脏它可绝对不是官杆司令，是不是？哎，它有左膀右背呀。那么谁来帮助心脏来主血脉呢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帮手就是脾脏。脾脏生化了气血，是不是啊？这叫农业部部长产粮食，不但产粮食，还管你运输，还管你配给，叫脾主运化，而且还给你保驾护航，让血在经络里边流，别流到外边。一旦血离开经络，流到经络以外，就叫离经之血。离经之血就成了死血，就成了淤血。而这个离经之血是不能营养我们身体的。那么中医呢，把这个叫做脾部统血之症。脾的作用是统摄气血的，脾部统血，血就成了离经之血，跑到经络外边去了，成了死血，成了淤血，是吧？离经的血越来越多，麻烦了，形成出血了。啊，你像女同志的崩症、漏症，什么叫崩？崩叫出血不止。什么叫漏？漏叫经血滴沥不尽。那这时候大家都想到了中国的千古名方，哎，人参归脾丸。就是调这个脾不统血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而回过头来呢，啊，我讲过，有的人吃药灵了， 他认为是药有效果，其不知药之医病，以毒攻毒，是用药的偏邪之性去掉人的邪气，是用药的偏邪之性平衡人体的脏腑。那么同样的病，吃同样的药，也有人就不见效果，什么原因？元气不足，五脏没有气血可以被药物来调用。所以呀，一样的病，一样的药，当你吃的不灵的时候，你就要问问自己，元气足不足，五脏有没有可调之兵，五脏有没有可用之血，才能实践五脏的本能。所以啊，是吧，我们在调理心脾两虚，脾不统血的时候，一要健脾，二要养心。养心促进睡眠，安养心脏，增加人的体力，希望大家把它运用好。这是给大家讲了脾主运化，脾主统血的作用。那么脾脏它除了生化气血，统摄气血之外，脾脏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叫化水湿。大家伙别忘了啊，脾脏五行属土啊，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叫水来土掩，是不是啊？水来土掩啊，一旦发洪水，提前筑上堤坝就能防水。反过来，你这堤坝是一盘散沙，就会决口啊。所以那怎么办？在这堤坝上打木桩，是不是啊？这都是救急的方。那么最好的方法就在堤坝上种大树，种大树，因为这树啊，植被呀，可以来固摄这个土。那么中医把这叫什么呢？叫土克木，木土相克。本身呢，表面上看木克土，怎么克？是把它聚拢住。那么五脏当中，肝属木，肝属木，肝主调达，肝主调达。有了肝木对脾土的克制，这脾土就不再是一盘散沙，就能成为防洪的大堤。所以呀，在你单治脾无效的时候，别忘了对脾进行调克。怎么办？要养肝脏。那么脾主水湿，脾主水湿，脾脏的功能好的时候，能主水化湿的时候，人就没有湿疹，人就没有脂肪肝，人就没有积液，知道不是？但是当脾脏不能运化水湿的时候，麻烦了，是吧？中医的口诀怎么说的？一切水湿肿满，皆因脾虚而起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，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。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脾脏的五脏六腑当中的地位我们已经做了重点的介绍，是吧？脾脏为人体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的源泉，这是第一，第二呢，脾又主着体内的水湿代谢，主人一身之肌肉，从情志上来主人的思虑，是不是？另外我还给大家节目当中咱们做了重点介绍，是吧？叫脾脏的统摄气血的能力，可称得上是心主血脉的左膀右臂，是吧？如果没有这个脾统摄气血，麻烦了， 是不是啊？血型经络之外，那就是死血呀、啊。什么血小板减少性紫癜、崩症、漏症、血尿，包括脑出血、眼底出血，是吧？其实从中医的辨证上，皆有脾不统血的责任。所以健脾，哎，就是让脾更好的辅佐心脏，心主血脉，脾统血，哎，这是它的什么呢？经络疏通，啊，气血畅通的一个保障。那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要重点的来说说脾来化湿，啊，脾来化湿，也就是说，脾的脏腑功能的失调和这个脂肪肝，哎，和高尿酸血症之间，他们有着怎样的关联？是不是啊？特别我们还给大家讲了这个健脾的食疗，啊，这个我得给大家说清楚啊。脾脏啊，脾能生化气血，啊，怎么生化气血的？哎，我特别给大家举了个例子，是不是啊？说人呐，吃生的东西的时候，叫新石器时代，茹毛饮血。那人类社会到什么时候才开始突飞猛进、科技发展了呢？叫新石器时代。那么新石器时代是人们割石头造出什么先进的机器了？啊，非也。新旧石器时代的区别，就是人们的饮食上的区别。就是野蛮的原始人从茹毛饮血、吃生食、吃生肉的年代过渡到了文明初级阶段的一个熟食阶段，是吧？一场大火，森林着火了，是吧？把这些山猫野兽都烧死了，啊，不妨也可能烧死了很多原始人。哎，从那时候人们有了熟的食物，啊，你包括现在这个奥运会，是吧？啊，为什么要传递这个火炬，传递圣火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人们对火的崇拜，是吧？说人们对火有什么崇拜啊？水火无情啊，啊，发大水就把农村给淹了，啊，一烧火灾把房子烧落架，把人烧死烧伤啊，是吧？水火无情，人为什么还有对火的崇拜呢？是不是啊？我们说叫水为生命之源，有水的地方才有生命。我们这个星球是水的星球，但是只有水，如果没有阳光的照耀，如果没有火，麻烦了，叫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。所以人们对火的崇拜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就是火给人类不单带来了光明，它给生命带来了能量，它还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？熟了的食物。咱们养生，咱们回归到今儿主题啊，叫健脾化湿啊，健脾化湿。为什么说到这个火，是吧？你吃进来的是粮食，你在吃粮食的时候，粮食也在吃你，是吧？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得好，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，是吧？好多人到外国旅游，到美国，到欧洲，哎呀，我也吃吃正宗的牛排，你看着老外吃什么三分熟五分熟的，我也来一个，结果回到家跑肚拉稀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说的老外能吃，我咋不能吃？我说你没看看人老外身上长了多少毛，是不是啊？你身上有多少毛，你天天洗澡了你就容易咳嗽，人家那老外一天不洗澡身上就散发出羊膻味儿，所以得多喷香水掩盖那个羊膻味儿，是不是啊？换句话来，吃东西拿啥吃？你拿嘴吃，拿牙嚼吧，张开嘴看看，是不是啊？你嘴里边有多少颗磨牙，有多少颗尖牙，所以啊，那个老虎它的 牙齿尖利，它就是吃肉的。那个老牛、山羊、那个马，牙齿啊，像那个磨盘一样，那个是臼齿。什么叫臼齿？就是捣米那个石臼，它就是来磨粮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同行，是吧？人家就说了，啊，你吃什么？你先看你长没长那副牙，是不是？拿个馒头来咬一口，你看看牙印儿，你有多少颗臼齿？你有多少颗犬牙？是不是啊？你是吃米长大的，你还是吃肉长大的？所以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人的饮食习惯可不是你想吃啥就吃啥，也不是书上说人能吃啥就吃啥。你第一个要知道你祖宗是吃啥长大的，中国是个农耕社会，是吃粮食长大的，这叫祖上基因。第二条看你生活的环境，第三条你看看你身体的零件，你什么样的牙齿，什么样的皮肤，决定你什么样的饮食。说这跟健脾化湿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中国人现在富贵病这么多，好多人把它归罪于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我说有这方面的道理，是吧？就是现在人好多人不吃主食了，都改吃肉了，所以中国人的脂肪肝、富贵病越来越多，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人们的饮食结构的破坏，被西化了，啊，粮食吃的少，肉吃的多，结果出现了什么呢？痰湿堆积，堆在肝里是脂肪肝，堆在血里是动脉粥样硬化，堆到肾里边就是肾结石、结净、尿酸高。所以怎么办？哎，第一个，我们健脾化湿，恢复人的脾脏功能。而其二呢，重中之重，你别看把它放在第二说，要改错。你如果中国人还跟那外国人一样，一天三顿饭离不开肉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好，不但好不了，还得加重，吃药吃保健品都白吃。反过来，你恢复了中国人的传统饮食，早晨喝点小米粥，是不是啊？中午吃米饭或者吃馒头，炒个豆腐，来点青菜，少加一小把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晚上呢烫点面条，你看，这才是传统的中国农耕社会的祖传的饮食的步调。所以啊，人富了，人的精神不能落后。所以什么叫富贵病？就是一些有了钱没文化的人胡吃海塞得的病，是吧？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，营养过剩也是营养不良。哎，你不要老认为把人饿瘦了营养不良，吃多了堆积的痰湿同样是营养不良，是脾不化湿的体现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这脾脏啊，脾脏的五大功能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四个。一则啊，脾为人体的后天之本，五谷之海，这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的源泉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哎，脾不但呢在气血生化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，哎，它还能帮助什么呢？心肺来输布气血啊，把气血呢送到四肢百节啊。我常给大家讲啊，你气血足你才能长肉。得了病人为什么会消瘦啊？哎，一个是气血生化不足， 一个是人呢，这些肉化成了气血去治病去救命了，所以我们把呀人体迅速消瘦的疾病，我们把它叫消耗类疾病。表面上你看消耗的是人的肌肉蛋白质脂肪，对吧？而实际上呢，归根结底上来说，消耗的是气血，是吧？消耗的是人的元气。所以呀，我们强壮身体，是吧？调理疾病，滋养五脏，啊，首当其冲的是补元气。喝这个牛肉补的是元气的阴血，所以呀，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这元气之阴血和元气之元阳得到了补充，哎，人有了元气，哎，人得着病还长肉了，是吧？由原来的身体消瘦，现在面色红润，长肉了，长什么了？首先是恢复了脾胃的功能，气血有了余粮，你才能长肉。这是其二，脾胃的气血输布的作用。啊，包括这个和这个女性人到中年那个衰老，啊，叫什么？叫黄脸婆啊。说为什么叫黄脸婆呀？哎，我们中医把这个黄症，就是说的是西方医学讲的那个贫血冒。说为什么会黄啊？哎，三条阳经衰于头面。换而言之来讲，这最重要的就是足阳明胃经。哎，你胃肠不好，这脸色就萎黄。哎，这都跟气血输布有关。你胃肠一好，人的脸色就好了。它是有形于内，必形于外，表里合一的表现。哎，绝对是脾胃好，面色才好啊！这大家把它闹清楚。这第三条，啊，第三条，就是我们说的叫脾化湿。刚才说了半天，都说脾让人长肉，气血输布，是不是啊？那过多的肉就成了痰湿，啊，喝凉水都长肉，那是痰湿。所以脂肪肝呐、啊、痛风啊，啊，这些富贵病是脾不能化湿，是吧？我们常给大家伙也说这个，就是人呐、啊，你吃多少饭，不是你想吃多少能吃多少，而你先要问问你那个脾胃，你能运化多少。在这儿呢，也要区别一下这个健脾丸和那个大山楂丸。啊，你说我这人呢，一天也不知道饿，是吧？不吃饭不知道饿，这样的人叫不思饮食，那呆，对吧？哎，你要吃健脾丸，叫健脾开胃，包括我们喝点开胃汤啊、哦，你就知道饿了，这叫健脾，是不是？哎，反过来呢，你说我这人呢是吃太多了，吃出的脂肪肝。甚至喝凉水都长肉长肥肉，你这个不是纳呆，你这是痰湿厚重，所以你吃那个山楂丸是来化掉体内多余的痰湿，叫化脾湿。包括我们给那脂肪肝高脂血症的人也在吃山楂丸。好多人就问我了，说徐老师，我吃完山楂丸我特别饿，我饿了我还要不要再吃饭？我说刚把痰湿化完，恢复了胃气，你再吃饭吃到不饿了，你是不是又产生了过多的痰湿？包括我们夏季三伏天做庚金救肺之法，也叫辟谷，也叫半饥饿疗法，干什么呢？就让人维持有这种饿的状态。人饿了你不吃东西，那吃啥？吃自己，吃体内多余的痰湿。所以呀，健脾丸 和山楂丸这就有区别了，一个是健脾的，一个是化解多余痰湿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当然了，有时候二者还是要相结合起来啊。你说我既没有胃口，我还有过多的脂肪，那你就得健脾加化湿结合而用了，对不对？那反过来呢，你说一个老太太瘦的皮包骨头，是吧，她连肉都不吃，反而得了脂肪肝动脉硬化，你到西医那儿，你上哪儿说理去？大夫还说你别吃肉啊，这个老太太说我压根儿我就不吃肉啊。你看不吃肉得的脂肪肝怎么着了？叫营养不良型的脂肪肝啊，营养不良型的脂肪肝。所以要健脾啊，要健脾，适当的还应该吃点肉，正所谓用进废退啊，这讲的是脾化湿啊，脾化湿。第四条，脾脏的第四大功能叫脾统摄气血啊，防止血行经络之外。常见的病症就是那个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，是吧，缺铁性的贫血，是吧，那严重点呢啊，严重点女性的崩漏，是吧，包括一些血液科的疾病啊，什么再生障碍性贫血，是不是啊，白血病啊，说白了都为脾不统血，血行经络之外，离经之血为死血。而这时候呢，可就不单是脾的病了啊，是心脏和脾脏都出了问题。哎，所以要调心脾。那今儿呢，我们要说这最后一条啊，也是第五条，脾主思啊，脾主思。大家伙你注意啊，脾脏有这么多功能，脾的脏腑功能破坏了会得那么多疾病，而生活当中大家你看，但凡呢脾脏受损得病的人都是所谓的聪明人。你看那没心没肺的人不得抑郁症，哎，但凡得这些病的人都是那些鬼精鬼灵的啊，所谓的有思想有文化有头脑有意识的人，哎，结果哎，得了白血病了，是吧，有压力得了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哎，这我们就不得不说说中医对五脏更深层面的认识，是吧，西医治病把人当修汽车，哪个零件坏了修哪个零件，实在不行把这零件给你摘掉，是吧，给你换个人工的，是吧，他从来不问你怎么得的病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养生文化论坛我们独树一帜的地方，咱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养生保健，明明白白的防病得健康啊，所以我常问你怎么得的病啊，哎，好多病人他会自我检讨啊，我是累的，哦，累的，能改吧？能改啊，能改，我给你调，强筋壮骨，累的，伤了肝血了，补出肝肾，调三个月，调半年，哎，健康如初。也有那个人打电话，咋得的病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到医院看病没看了，啊，大夫说什么什么什么病，大夫告没告诉你为什么会得这病？不知道，你。正所谓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是吧，天底下人，我说的是任何人，他都不会无缘无故的得病，但凡你得了病，哎，你就破坏了身体的阴阳，你就破坏了五脏的五行的平衡。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以下是广告时间，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，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，010-8755-7319，010-8755-7320。朝阳区店内地址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东风北桥东行300米路北，010-5139-5080，010-5139-5080。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。